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哈。那么这个大家看这个周报呢，就看本季的主题叫什么，宣教与使命。那么我们呢继续来讲有关于宣教的事情。我们来讲加美的脚宗第四，在加美的脚宗第一、第二和第三，我们一共讲了基督徒如何响应耶稣的呼召和命令，要举目向天观看，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积蓄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还讲了，为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传福音，要有传福音的动力，要留意主的呼召，要效法主，要求庄稼的主，随时随地全神贯注的，不看环境与外面。在传福音的旅程中，如何追随殉道者的加美的脚宗，来深刻的体会殉道者对于耶稣基督的情怀，在神恩典之下来造就出忠心的仆人，做训练和装备，包括家庭训练、教会训练，还有神学的装备等等各方面的训练和装备，是我们现代拆船事工所必要的先决条件。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加美的脚宗第四，我们来讲未得之名的呼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机会，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堂，让我们再一次来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来崇拜你、敬拜你、跟随你、顺服你。主啊，就求主打开我们的心门，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来完成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中、在我们教会以及在我们周围和在我们整个时代所给我们的命令，来响应你的号召。求主耶稣基督打开我们的心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圣经里面，自从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发出这个命令以后，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2000多年来，到底耶稣基督使命完成了有多少呢？当许多基督徒正在为我们今年2011年如何做普世遍传这个目标在那里中心的摆上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觉得这个目标是不是可以达成达到呢？我们要响应主的号召，要做主的传福音的工作，要了解普世的宣教的趋势，那么明白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让我们传福音的到底的目标在什么地方。那么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念的18章18节说，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权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原则，我们所面临的传福音的事工不是属血气的，我们所面临的传福音的事工也不是属肉眼能看得见的工作，它乃是看不见的，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一个工作。所以当我们谈到普世宣教的时候，当我们谈到这个趋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牢记神告诉我们的话， 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权柄做捆绑和释放的工作。因此我们要清楚地看见魔鬼仇敌在这个世界上，在哪一个地方他的势力范围非常的优秀，所建有坚固的营垒，那么这个世界到底有哪一些群体是未得之民啊？大家还记得约书亚啊进迦南以后，神说你要啊把这些人赶出去，要消灭掉，但是最后还是留下了很多什么未得之地啊，这些未得之地就成为他们的一直到永永远远到今天的一个眼中刺肉中钉啊，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听主的话啊。那么今天到底还有多少未得之民在什么地方啊？当我们谈到中国人呢谈打仗战争的时候，我们都说是要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那么这个这是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同样我们做主的福音的工作是一场征战，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是教会如何传福音，是普世的人认识耶稣，必须要了解清楚还有哪一些地方哪一些群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着福音。所谓的群体，什么叫群体呢？就是指有相当数目的一群人啊，这些人他由于共同语言啊、文化背景、民族特性、宗教特性啊、居住的地方、职业、处境等等等等啊，这种因素使他们能够结合在一起，这叫群体。什么叫未得之民呢？就是指在一些群体中间还没有足够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能够向这个群体传福音啊，我们把它称为未得之民啊。那么当今世界到底还有多少地方是未得之民呢？这么这些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重点，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为主传福音。我们知道在2006年的统计，大家啊，2006年的统计到底还有多少未得之民呢？是6767个啊，这是统计的啊，笼统统计的数字啊，6767啊，未得之民。那么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人口呢？现在啊，98年的时候统计是59亿啊，59亿。那么那个时候统计的时候呢，基督徒啊，这个全世界这个有59.2亿900万人。那么这些人呢，将近一半啊，是44.78%都居住在城市里面。这都市化是全球一致的现象。全球世界人口当中，我们知道广义的基督徒，什么叫广义基督徒呢？就是包括东正教的，包括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啊，这个东正教啊，那么占人口比例的33.15%啊，这是1998年的统计啊。那么这是基督教，而回教呢就少，回教才19点多啊，印度教12点多，佛教6点多，然后呢部落宗教4点多，还有无信仰者是13点多啊。那么中国呢就把这个中国人把中国归于无信仰啊，大部分是无信仰此类的，这是1998年啊。也就是说全世界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占人口总数的18点多啊。今天已经是2011年了，是吧？那么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口呢？今天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多少亿啊？69.88亿，将近70亿人口了啊。这是，那么基督徒的人口呢是23亿多点啊，这是笼统的 这个统计。也就是说呢，你随便把全世界的人都召集过来啊，召集过来以后呢，掺和掺和啊，黑的白的黄的啊，你看一块儿，然后随便再捡出100个人来，这100个人当中有33个人是基督徒啊，那么22个人是穆斯林，也不少，14个人是印度教，11个人无宗教，7个人佛教徒，13个人呢就是其他宗教啊。那么这些数据告诉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宣教的工作，我们所面临的属灵的战争，要依靠圣灵的大能，要知己知彼，要了解清楚，你才能够做得胜者啊。在过去的传统的宣教观念是说，你要去哪一个国家去宣教去啊，这是过去，到现今已经打破国家的概念了。现今的传福音是向哪一个群体去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必要来了解清楚全世界到底还有哪些群体是未得之民啊。我们知道在仅仅在南亚的这个印度啊，这个就有2336个这个未得之民的群组啊，这个群组，也就是说呢，他们还没有得到福音，还没有教会的群体。巴基斯坦呢就有啊474个，中国有499个未得之民，而这个尼泊尔是404个。那么全世界还没有福音的这些未得之民，他们的人口总数是占全世界人口的18.2%啊，这是笼统的统计。所以说他们一天还没有得着福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就还没有结束。所以耶稣说什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啊。这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的，也就是表明耶稣基督再来是和福音传遍天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凡是渴慕主再来的，凡是渴望神的国度早日降临的，都会积极主动地去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都会关心未得之民已经得着福音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永恒的基业，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包括我们今天的敬拜都是永恒的基业，在天上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呢，了解清楚这些，我们才能够有目标的针对某一群体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传福音的过程中要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样呢我们就会有效率的去传福音哈。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情况啊。一位美国海军士兵呢，他在这个澳洲的雪梨上海岸上港口的时候，听见一个澳洲人啊，对每一个人见到你们每一个人他都喊着说，哎，欢迎你们来到雪梨啊，啊，我只是想对你们说，耶稣基督爱你们，为你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赐给你们永远的生命，再见啊！啊，见到每一个人都说这句话啊。那么他不停地说啊，耶稣基督啊，这个欢迎你们来到雪梨，我只是想对你们说，耶稣基督爱你们，他为你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赐给你们永远的生命，再见啊！一遍遍重复。哎，这个士兵呢，就因此悔改信主了。后来呢，他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多年以后，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人这句话信主的，所以呢，他就想找这个人。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这位老人，已经变成老人了啊，原来是年轻人。这个老人呢，得知他来意以后，啊。两眼充满着泪水啊，泪流满面的说，哎呀，我如此做了几十年的工作，福音工作啊，一直喊喊，你是第一个来告诉我的啊。所以呢，神使用那个人一句话得救，使人很多人得救， 我只是不停地做，不停地做，也不知道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信主，我以为没有人呢。所以说呢，我想他这一个事情让我们来看见，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先了解对方，建立友谊，然后传福音是最直接的途径，最佳的途径啊！我们能知道能跟上，是吧？那么人的需要是福音与人的连接点啊。那么福音是超越时代的，福音也是超越文化的。所以说，不是说福音要发展啊，福音永远永远都是不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文化的框架中，人自觉到的需要各有不同啊。虽然人的根本的需要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但是表现形式都不是一样的啊。第三，马其顿的呼声，我们要认识普世宣教的趋势以后，不但要了解世界上还有多少未得之民，更要知道这些群体有多少，他们是在想什么啊，他们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可以搜集资料啊，现在呢搜集资料很简单啊，也很容易啊，然后针对这些群体甚至教会来采取认领的方式啊，集中向他们传福音。如果呢以人口的数量来看这个世界，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就是未福音化人口最多的国家啊，大家想是哪个国家？中国啊，中国其次就是什么？哎，依次就是印度，再次印度尼西亚，再次巴基斯坦，再次日本啊，再次就是孟加拉啊。那么这几个国家，这是他们统计的啊。如果以语言来看，使用华语人数是最多的，将近十亿人啊，将近十亿人啊。但是中国有什么13亿人口，海外也有几千万啊。那么但是以华语通称为普通话国语的人呢，沟通这种语言与沟通啊语言的只有十亿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印度，印度语啊，再次就是西班牙语啊。那么英文虽然号称是全世界的这个世界语言，但是以英文为生活的人口呢只有这个4.8亿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北美华人的教会应当更有能力来面对这个极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华语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生活语言，我们可以减少在语言文化上的适应问题啊。你光会语言不行，你还有这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啊。我记得很清楚，我过去在这个啊这十几年以前啊，在英国大使馆这个教书的时候啊，那经常一起吃饭，吃饭时候英国人那个尤其苏格兰人爱开玩笑啊，说一个玩笑都喜得捧腹大笑，说我听来听去虽然能听懂，就是笑不起来啊，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到底他怎么会能笑起来呢？我就笑不起来啊。哎，你明白他的意思，不明白他的这个笑的原因啊。这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了解我们的文化背景，所以说我们天时地利人和啊，所以能够派更多的人到华语地区去传福音。那么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未得之民都集中在一个扇形的世界地图上，一个扇形的地区，这个扇形的地区通常为顽拒地带，就是顽固的拒绝福音地带。那么这个地带呢，它是由非洲西非啊，西非大家知道西非哈，一直延续延伸到中国啊，延伸亚洲整个亚洲啊。那么这个呢叫，要是按照地图上的纬度线的话，是在北纬10度和40度之间啊。如果我们真的想把耶稣基督的爱、真理和救赎的大能带给万民万族，就不可能忽略这一个事实啊。我们必须把这个努力的焦点放在这个40之窗这个善行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呢已经大家在宣教机构当中把它叫做40之窗啊。为什么呢？ 有七点的理由，从历史来看有七点的理由。第一，在历史中历史和圣经这个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圣经一开始记载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地方据研究就是位于这个地区的核心接下来呢，人被造被造以后不断的犯罪，直到上帝用大洪水把这个全地审判了，然后呢，人类又建巴别塔，企图呢来公开违背上帝，就导致了语言的分歧导致了语言的分歧。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春游就有人问我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语言，上帝他能懂哪一个，有一个这个木头有我这个学生问我这个问题上帝他能到底懂哪个语言是懂这个中文呢，还是懂这个福建话呢，是吧？福建话我反正我听不懂还是懂这个英语呢，就是好多语言呢那就把上帝这个能力缩小了一点上帝说，上帝他就故意把人的舌头给变乱了，是吧？变乱舌头，你说建造巴别塔的时候，本来都一种语言，那个智慧凝结在一起，可了不得不是上帝怕他从这个巴别塔够到天堂，而是说他将来的话无所不能了，就要想来叛逆上帝。说突然间说你给我递个砖来，他不明白，他说 Ruski， 完了还说不是 Ruski， 听不懂了那就完了，被迫停止这样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建立了，人分散在各地以后建立了不同的国家那他们有的说一样话的就在一起住，这样的话就发生在北纬的四十之窗核心地带。那古代的起源也是在这个地方从美索不达米亚，大家都知道一直这个原来是一个文明的摇篮一直经过月湾一直到埃及帝国的兴衰，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命运在此因为顺服上帝或者是背逆上帝而有所改变。耶稣基督的降生也住在人间，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荣耀的复活升天也是在这个地方，教会也是在此被建立起来的，一直到使徒保罗第二次旅行在圣经中记载的事情都发生在四十之窗之内。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全世界最多的未得之民都在这个地方。四十之窗虽然是占这个土地是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它的人口是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有近34亿的人分布在这里，有61个国家都在这个地方。其中我们知道全世界55个对福音最为封闭的国家中有37个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总人口数占55个国家中的97%，都在四十之窗这个玩具地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理由，这个地方是世界四大宗教的发源地大家知道有这个伊斯兰教，有这个佛教是吧，还有这个印度教，还有这个无神论，以及华语这个华人的这种信仰从北非一直到中东地区有7亿人口信仰回教北非有哪些国家北非大家知道有埃及还有什么摩洛哥这个利比亚，这现在正打仗是吧，那些国家一直到这个北非，一直到这个大家知道最大的什么中东那个半岛，都有7亿人口信仰这个回教。而从那儿再向东延伸，整个一直延伸到整个的中国，则是以佛教广大的势力范围大家心中呢有一个印象而且伊斯兰教国家我去过你一进去以后你感觉到就是这一天光这五次这个大的广播喊五次的跪拜， 你甭管你干的活也好，干什么也好哈，一听见广播响，马上放上手头活就跪在地上，啊，就五次跪拜，虔诚吧哈。我们算算，我们一天当中有没有五次向神祷告啊？五次啊。那么这是整个的伊斯兰教。那么再往东，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中国了，是印这个佛教。由于印度教所导致的这种灵性的黑暗，印度整个国家为疾病和贫困所肆虐。在50年代以后，也1949年，中国的大陆已经被认定为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啊，但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和无神论的结合。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呢，可以说是四种结合起来的哈，一种是民间信仰，一种呢是这个神秘主义，一种呢是精灵崇拜，还有呢是这个命理玄学，叫哈命理玄学啊，这四种的拼凑体是中国的啊这个信仰的特点啊。那么这四种什么叫民间这个风俗，大家都知道，这个民间风俗就很简单了啊，你包括咱们这个啊过年是吧，这个迎灯笼啊，这个岁时这个节，这个节令啊，还有这个清明了，8月15了，什么这个庙重阳庙会了，什么之类的哈，这些都是民间信仰啊。什么叫做这个神秘主义呢？啊 ，occultism 哈 ，occultism 啊，这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呢，就是它是包括一些这个形式上的、经验上的啊，这个强调各种宗教的一些现象啊。神秘主义基本上信仰的是存在一些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这个还有这个或者是隐藏的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啊。那么这种力量呢，我们人可以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教育或者是这个宗教仪式来获得，这叫神秘主义啊。那么精灵的崇拜，什么叫精灵崇拜啊？大家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自然方面的人造这种崇拜啊，拜天啊，拜天空是吧？你拜这个日月星辰，还有这个，还有日头宫、月亮宫，哈哈，不是月亮宫，是这个月亮啊娘啊，这个日头宫、月亮娘啊，还有这个南斗星、北斗星啊，拜山、拜水、三山国王、王国啊等等啊，四海龙王，这是电影上的是吧？这都是叫这个精灵的崇拜啊。这个拜这个天地宫、土地宫啊，你看这个北京有个天坛，还有什么，还有个地坛是吧？精灵崇拜。还什么叫命理玄学呢？命理玄学呢，就是比较深奥一些的，算命算卦的是吧？给你算一算啊，你今年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我算算到底你今年你能娶个什么样的年轻的那个女子为妻是吧？哈，你算算。命理玄学还有呢，看风水啊，看风水，你看那个纽约那个电视台，每一次这个每天都有哈，你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有什么话，还有专门的就是看风水职业的啊，我现在我来美国才知道啊，专门给人看风水，你买房子，你先过我去给你看一看啊，风水不好啊，肯定就不好啊，看手相、看星辰、星座啊，这些叫命理玄学。这十二生肖之类的啊，和这个道教有关系是吧？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无论如何，中国13亿人口急切的需要福音，他们就在这个四十之窗范围之内，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全世界为数最多的穷人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啊。那么全世界展望会叫 World Vision 啊，那个有一个叫麦伯恩的啊，他呢在他的观察中，他说到啊，他写了一个句话，他说：“穷人就是失丧者，失丧者即穷人。”啊，他把穷人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穷人？不是没有钱，穷人即失丧者，失丧者即穷人。有些人很有钱，他很穷，是吧？他灵里方面很贫苦啊，他最后呢就不得不自杀。说每一这个。 还有呢，就是说他们统计的，就是每十个人当中，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平均起来每十个人当中，啊，有这个八个就是赤贫者。什么叫赤贫呢？就是非常的贫穷，啊，年收入少于500美元，这叫啊赤贫者。还有第五点，世界上几个灵性贫穷的大民族都在这个地方啊，这是第五点。第六点，最没有得到福音的几个大城市都在这个地方啊。什么叫大城市呢？所谓的大城市就是人口超过50万人的啊，都全世界都在这个地方。另外第七点，这个地方是撒旦的营垒所在地啊，他住在这个地方啊。你从研究一下历史，只要这个国家啊，有史以来它一下转变了，由敬拜神转变成敬拜鬼，它的国家呢就逐渐的贫穷，逐渐贫穷变成大沙漠了啊！哎，你看一看啊，这个所有的事实都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那么，正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啊，所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不仅挨饿，生活水平低，而且呢也得不到福音来改变他们的生命和社会。在未来的年日，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在14周章之内的百姓呢，是我们的目标啊！如果我们愿意忠于圣经，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命令，并期待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在我们2001年以后，能够看见这个未得之民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建立起教会啊！如果我们要使万民能够经受主的爱、真理和救赎的大能。我们就必须有这个心智去了解世界到底还有多少未得之民。第五点，古今的对比。18世纪末，穆迪大家都知道哈，穆迪神学院在哪个地方？芝加哥哈。穆迪啊，还有皮尔森，他们在1900年的时候呢，定下了一个普世福音遍传的这个宣教目标。但是他们最终没有成功啊！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普世遍传的这个福音化的这个问题。然而呢，我们能不能成功呢？我们看一下历史，来对比一下现在。在从人口方面啊，这个穆迪他们啊，于1899年的时候来估计全世界未得之民大约有10亿人。那么他要求1000万个基督徒，1000万啊，来给他们传福音啊，1000万比啊这个10亿就是1比100啊，一个人传100。那么今天全球大使命的基督徒啊，有传福音的意向的基督徒呢，啊已经达到了6亿5000万，6亿5000万。那么而未得之民的数目呢？啊，就是说，包括这个未得之民呢，也包括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啊，也叫未得之民。他就是有名还没实，也叫未得之民啊。大约有50亿啊，50亿啊。也就是说，在未来3年之内，如果呢每一位大使命的基督徒只带领8个人信主，就完成任务啊。8个人，一个人带8个就能完成任务。当然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带了不止8个啊，你已经完成任务啊，要再多则的话，就你的基业在天上就更多。那么从技术问题上，我们和100年以前相比的话，那么100年以前运输通讯技术已经大幅提高了，使得相当数目的传福音的领袖们梦想能将福音传遍天下。那但是今天我们只要有24小时就能够通行世界各地啊，通过卫星设备、视频的功能等等等等啊，同一时刻能够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信息可以有很多方式，有传真，有这个电话直接和人这个通话啊。那么 如果说当年通过火车电报啊，能够挑起十九世纪的祖先们更大的信心，而今天，那我们有这个超音、超波音的飞机啊，超音波啊，喷气式飞机是吧？这个不光这个，还有卫星啊，这个光纤，网络电话系统，我们更加能够是比原来有力的去传福音啊。第三点，宣教机构和人员啊，一百年以前呢，一共大约有五千位宣教士啊。那么这是这个都是一些啊，这个数字呢都是宣教机构啊他们提供的。一百年以前五千多位宣教士，有200个宣教机构啊，那么几乎呢来自西方国家哈。中国也是西方国家带来的。今天的宣教数呢，是1890年的81倍，而大约有409000人，啊，409000人是宣教啊。那么一对对快速成长的这些大型的宣教团体，也正在西非啊第三国家成立，不是西方啊。从钱的方面，金钱方面，一百年以前教会大部分的金钱都花在了自己的事工上，只留下一小部分金钱作为宣教。那么虽然今天教会仍然像一百年前一样啊，仅仅将少量的这个收入呢作为宣教的经费，但是整体而言，今天教会用于世界福音化事工的经费已经是1900年的25倍。这是有利条件。从年轻人来说，尤其学生啊，学生是未来的柱梁啊。那么1880年到1890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基督教青年会啊，1881年的时候呢，有这个叫Christian Endeavor 啊，就基督教奋进会啊，还有呢1886年还这个叫这个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这些啊，他们是1990年前主要的学生工作团体。今天我们有大量的基督教这个学生团体啊，那个学员传道会啊，学员啊，花园的园，然后就 campus 啊，还有呢导航会啊 ，the navigators 啊，等等，成千上万的学生正在积极的为传福音做好这一生的准备啊，还有我们教会的啊 ，NCBC 啊，校园团契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啊希望。从研究方面，1880年到1890年代的宣教领袖嘛，只能概括地谈论世界福音化的这些问题啊。但是今天我们有大量的计算机数据处理，是吧？啊，处理各地世界的这个大量的讯息。还有我们中间有学人类学的，有学社会学的啊，这些将来啊都是你们要用来传福音的工具啊。那么从以上6点，我们分析到，我们看见我们拥有完成大使命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啊。倘若举世的基督徒肢体愿意尽力，这些资源绝对的足够我们来去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今天只要有信心，愿意顺服啊，愿意顺服，愿意有信心啊，我们就能够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将会看见教会在各个群体中被建立啊，但愿我们不再失败，来共同达成这个任务。因为啊，主快来了，是吧？主快来了，不是说昨天来，昨天来的话呢就没来，这个人肯定没脸了，又丢脸，是吧？说昨天来啊，没来，明天来吧，明天也不知道啊。所以说呢，但是主确实快来了啊。当大家看见那个 tornado 的时候，哎呦，那个大柱子，好家伙，原来中国都没有，现在中国也有了，是吧？哎，中国南方也有这个，吓得好家伙，你无能为力，把你卷到天，大黑柱啊！你看圣经里面，神坐着旋风来 观察世界啊，了不得啊。那么各种各样的灾难要警醒，要提醒我们啊，真要警醒。我们要对主说，主，我在这里，请使用我啊，因为主让我们今天有这个位置摆在我们这儿，我们要充分的去用啊，充分的去用。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准备好，我们就能够达成完成这个任务。第六点，训练有素的装备。如果我们把马其顿的这个呼声看为在火灾中或者水灾中落水的人求救的话，那么最有把握的能把他们救出来的是那些什么？不是我们去救火，一块儿就什么，哎，我救了我们了就。你救水，你不会水，你下去以后呢，也是什么，哎，死路一条啊，而是训练有素啊。所以说，传福音也一样，我们到处都听见求救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而我们能否伸手援助，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具备救助的这种能力。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否把福音传得清楚，我们该怎样的开口向别人传福音。那很多时候我们承认为了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若为了向让别人相信，我们有的时候呢容易把福音都给改变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虽然被别人讲福音，但是却啊没有这种迫切的爱心，只愿意啊这个还愿，好像我要还愿啊，因为神让我传福音，我必须要传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对得救的问题没有把握啊，自己都要得救没得救没有把握，只凭单凭一时的热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会冷淡下来了，一盆凉水泼下来了。我传了半天，我为你好，费力不讨好，是吧？我传什么？我自己好好信也不就完了吗？是吧？哎，那果子都让你们接去吧，我到时候我得救就完了，是吧？有这种心。说保罗的福音团队不是这样，他清楚地传讲福音，他们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漂洋过海，不辞劳苦，把福音带给需要的人们。保罗走过千山万水之外的异邦，而我们是否关心身边的福音的需要呢？啊，那个时候你连汽车都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啊，但是他跑过千山万水啊，我们能不能注意到我们身边福音的需要？无论是远在天涯，还是在近在咫尺。传福音都需要热切的爱心，传福音都需要真理的装备，传福音也更需要圣灵的引导。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啊，一个非常啊这个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真实故事。你研究一下历史，中国历史，这件事情很戏剧性，也很奇妙。摆在我们眼前，当年清政府战败啊以后呢，被迫于无奈签订了许多的条约，大家都知道啊，学过历史。那么他就允许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啊，可是教会在中国建立的速度很慢很慢啊。到了民国，当年的民国政府宗教政策相当的自由啊，许多的这个民国大将啊，包括总统啊，孙中山先生也是基督徒，但是教会还是增长的什么很慢很慢。到了50年代以后，中国成为无神论的国家啊，有形教会被拆毁了，然后基督教遭到空前的劫难，许多人认为中国教会的前景暗淡，一定又会像唐朝、元朝一样。被迫覆灭了啊！唐朝、元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景教传到中国，到了元朝以后就覆灭了啊。那么销声匿迹，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耶和华说什么？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谁也没有想到。为了达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啊这种目的，虽然用尽了各种的手段，通过高压 逼迫、患难、饥饿、批斗、监禁、分卦，还有孤立等等等等，不但没有消灭基督教，反而打出了家庭教会8000多位基督徒的这种数目。所以这就是神迹，这一事实就像重演了保罗希拉他们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保罗希拉在铁牢中一样，在铁牢中他们夜半歌声是吧，铁链就哗啦啦掉下来了啊。那么这种场景，铁牢之中手铐脚镣啊，但是传福音的概率是最高是吧，全家人都信主，这是圣灵大能工作的一个明证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要切记切记，顺服圣灵的引导，善用祷告的大能，辨别魔鬼的作为，并且坚决地去抵挡它，迎接苦难的心智，附上祷告代价的装备，以及团队的同心合意，乃是传福音的这种行动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我再说一遍啊，传福音行动的必要条件，传福音行动的基础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善用祷告的大能，辨别魔鬼的诡计，以及坚决地去抵挡它，迎接苦难的心智，付上代价的装备，以及团队的同心合意，乃是我们传福音基础和必要条件。我不管魔鬼，我就传我的福音，不对，你正好上魔鬼的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的恶魔征战，所以你要穿戴圣灵的全副军装，拿着圣灵的宝剑，随时随地祷告啊！你一定要遇到魔鬼，所以你要装备好，你就百战百胜啊！为什么？因为你去传福音，正是向魔鬼挑战啊！魔鬼说你要夺我的兵，夺我的民啊！那我一定要给你拦阻，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就能无往而不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魔鬼，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也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也能够战胜一切，并且得胜有余。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响应主的号召，勇敢地踏向未来这种未得之民的领域，去迎接新的挑战。请大家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顺服你的引导，我们愿意知道我们并不是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因为你有你的使命，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让我们预备好、装备好，去向万民传福音，也使我们自己每一天装备好自己，每一天更加的亲近你，每一天更加的珍惜我们的时间，洁净自己，与你同行，为你而活，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快乐。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神，耶稣基督得胜罪名，阿们。 谢谢张牧师的信息，想主要来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要来的时候他是审判那个一些失丧的灵魂，到那个时候救恩的门就会关上，神不再赐下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不能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和时间，让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愿意向神献上我们自己，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我们把自己的身 心灵向神献上，并且献上神所赐给我们的财物。神说，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他所喜悦的。我们奉献出去的不是我们的损失，是我们在神国里面的储蓄。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今奉献》。 何等感谢你，主啊，真是因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因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资格在这里敬拜你。谢谢你在过去一周里边丰盛的供应和平安的引领，主啊，我们因着你的鞭伤得到医治，我们在痛苦里边你给我们安慰，主啊，你是你本身就是爱，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们，也保守引领了我们。我们在这里愿意把我们自己全身献上，请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传讲你的福音里边，我们能够做你的精兵。主啊，真是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每一位，也引领我们接下去的脚步，也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满腹之恩，地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曾赞主恩，赞美神父生命生命啊。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请坐，默祷。